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真是太令人期待了。 是啊， 我真是这个不当大哥好多年，聊一聊我们从来没有混过的江湖啊。今天我们非常精彩的内容有很多关于台湾竹联帮的采访。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在6月29号哈，这个竹联帮，其实我想不用多说，大家看过这个电影的基本上都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在香港的这个古惑仔系列里面，偶尔呢经常会听到一些从台湾过来踩地盘的人，这些人多半都是竹联帮的。竹联帮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江湖的组织，那么它的元老的正式的名称叫做掌法啊，这个竹联帮没有掌门这一说。那这个掌法绰号叫白狼的张安乐先生呢，6月29号是从上海的虹桥机场返回台北。那他返回台湾的现在的身份哈，是以中华统一促进党这一个政党的总裁的身份返回了台湾。那么一下机场就在台北的松山机场被台北地检署以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还就给这个当场就拘捕了。那其实他96年就是因为同样的这个法律离开台湾哈，那当然他没有说这是逃跑的行动，他就是因为被通缉，所以说离开了台湾到大陆经商，在17年之后回到了台湾。但是在台湾呢，他并没有立刻被逮捕，反而在当天就以100万台币交保，但是呢限制出境，不能够离开台湾。 是，其实在台湾你其实我相信这一个应该是张安乐先生都已经大概算好的。 嗯， 因为其实以他之前像恐吓的追击已经全部都过了追溯期了嘛，所以肯定没有办法追溯他 时效性。 但对于这一个怎么组织条例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因为台湾羁押必须要你要串供，你要是要重罪， 对， 所以有逃跑之余，那既然他自己回来，那三项羁押的一个重点都没有，所以其实当然是当天就能交保了。 其实早在两个月之前哈，我看到的这个凤凰周刊就其实对张乐先生有一个采访报道，当时就已经在讨论而且我看报道内容，当时张乐先生就说我已经要考虑回台湾，当时正在申请拿这个入台证，拿旅行的证件。所以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件事情在近期发生，没想到在这个七月初就真的这件事情就实现了。回到台湾反而也是这个不像是任何的我们说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通缉犯的这么一个回台，反而是一个非常有人说是风光的回台。 对，我觉得这某一程度也要靠台湾的一个媒体文化，说真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把它炒得很大嘛。 嗯， 那你说到这件事情，那当然是当天的警力，现场的警力是真的非常的多。 嗯， 你看那些我拿枪的那些维安部队嘛， 嗯， 就这样 有五六百的警官。 其实呢一开始现在大家有骂他，你是不是去等于帮他照了个事。 嗯， 可是因为他们解释就是因为我收到情资嘛，可能会有很多人去接大哥的机。嗯，所以呢可能你现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我必须要， 确实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 然后再加上媒体的一个炒作，所以现在就变成是风光。可是你要说风光，其实你说现在虽然回去变成一个点，可是现在被打的倒也不是张安乐，是马英九了。 啊， 所以其实你说这个是炒作，那可能媒体炒作成分真的是比较多一点。 张安乐回到台湾好，下飞机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台湾的电视画面的话印象非常深刻，戴着手铐好，但是他的手铐其实你是被遮挡住的，他拿着一个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么一个文宣的一本书挡住了自己的手铐。嗯，等于说呢这个一方面是下飞机一个接机的场面，是一个被逮捕的场面，同时也是一个给他制造一个非常好的全台湾曝光的机会，给他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他的政治理念就是主张两岸统一一国两制。 对，可是我们也看到新闻上面讲到说他一下机被铐的时候他就讲说哎，不是都讲好了吗？ 啊， 就好像他对这个铐也有一点意外， 本来可能都不需要铐他。 对 对， 对，啊，所以呢其实说到底是真相怎么样，我相信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好，我们马上听到当事人的声音哈。我们是在今天上午刚刚采访到的这个现在身在台湾啊，被限制出境，但是呢某种程度上交了保，是这个人身行动是自由的。前竹联帮的掌法白狼张安乐先生，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来听听他的声音。 我三年以前就准备回台湾嘛。 嗯， 那个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准备回去，只是拿了个证件呢，一直到今年3月21号才拿了下来。我回台湾的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回台湾宣扬一国两制。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的两种声音呢， 就是说，一个是台独，台独的声音会把台湾带走向战争，啊，战争会给台湾带来毁灭。另外一个不统不独呢，是一种鸵鸟政策，因为两岸总是要摊牌的。那我认为呢，还有第三条选择，可是第三条声音呢，老百姓听不到，我就借着回去的这个高调回去造这个事。让老百姓知道，其实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也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一国两制。 所以您是主要为了这个政治主张回到台湾的？ 是，没错。 那您在回台之前，有和当局有一个沟通吗？ 那唯一的沟通就是希望给我发一个回台证。 那我们现在看到您在回台之后，这个取保的过程也非常的顺利。您觉得这个是您跟这个当局之间有默契吗？ 没有， 没有。 我本来就没有事情。我本来就没有事。当时是李登辉时代，那他用华丽的手段来对付，等于是江湖上的政治异己。那现在台湾的这个法司法也慢慢进步了。第二呢，我本来就一点事都没有。本来的帽子都是李登辉给我戴的，廖仲豪戴的。李登辉当时用茶水廖仲豪给我戴的帽子。 那您这次回台是以这个政党的总裁的身份，那您觉得您回到台湾之后，公众会怎么样看待您的这一个举动，或者说您之前的这个江湖身份跟现在的这个政党身份呢？ 这个这样子啊，反正台湾是多元化的，你知道吧？知道吧？当然有恨我的啦，也有支持我的，都有。对，那有不喜欢我的，就拿我过去的背景做事情。那支持我的呢，就会挺我。这民主政治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各有各的支持者。那基本上呢，我们回台湾呢，我们把我们的政党定义成。公益型的政党，我们回台湾主要是从社会公益做起，因为我认为呢，我们中华统一促进党呢是一个最伟大的这个政治公益事业。为什么呢？我们的理想如果能够达到的话，会避免多少两岸多少生命财产的损失，知道吧？所以外面怎么样批评，我不理会，时间证明一切，我们继续做就对了。我们从公益着手，我们从社会公益着手，最后达到政治公益，也就是说两岸的和平统一。 那您在离开大陆之前有跟大陆的官方接触吗？ 台办总是有接触吧。表面接触一见面的嘛。 台办那边有给您什么建议吗？ 那但是台办尊重我的选择了。 有说希望您离开大陆或者希望您留下吗？ 没有没有没有，尊重我的选择。 尊重您的选择。 台湾来讲，对你要留要什么事，因为我现在在大陆我是拿台胞证嘛。对，所以我在大陆可以自由行动，但是不能到香港，因为香港配合台湾嘛。所以这也对的，一国两制嘛。对不对？香港我进不去，当然我台湾的公司官司结束以后应该可以再来香港了。 那您有在回到台湾之前有预计过这个事情接下来的走向会是怎么样吗？ 你说回到台湾之前怎么样？ 我是说比如说当局的调查啊，包括这个司法的程序，您有预计过这个事情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吗？ 我不是当时有讲过1、2、3、1，因为我根本一点事都没有，帽子他戴的，所以就一天就可以交保。2，因为我高调回去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电视啦、民进党知道吧，一定会天天在批评啊。那检察官有时会觉得说啊，外面吵得沸沸扬扬的，啊，先收养你两个月吧，这是二。3呢，你知道吧？台湾现在的司法是独立的。可是司法独立不表示司法公正，为什么呢？因为法官也是人嘛，他有七情六欲嘛。我如果碰到像周占川，台湾一个法官叫周占春，那完全就是意识形态的法官，你知道吧？ 他会让阿扁交保的这个法官，他对别人很苛刻，可是对陈水扁很照顾。我们碰到他那个做了三年牢是没跑不掉的，所以我讲一二三。但是呢，我真的没想到说检察官能够挡住外面的压力让我交保，我没想到。 嗯， 我本来准备是关两个月的嘛。 嗯，所以这个实际上交保的过程比您预计的要顺利，是这样吗？ 对对，我也没想到。 嗯，那您在回台湾之后会和以前的兄弟有联络吗？ 我跟你讲啊， 嗯， 我问你了，你有没有朋友？七年前的朋友，今天通过法律，你就不能见面了嘛？ 嗯， 对不对？老朋友一定会见面的嘛，想不见面是骗人的嘛， 是， 对不对？我一个有一个老兄弟，在加护病房快走了，我能不去看他吗？ 嗯嗯嗯， 对不对？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嘛？你对不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现在人在台湾，好，在台湾境内是行动自由，但是他是交了100万台币的这个保费。出乎他的预料，张先生本来以为他到了台湾之后就会被关两个月，没想到呢，检察官竟然让他一天就交保，然后立刻行动自由，然后现在也是在台湾接受很多的这个电视的访问啊，吃饭啊，最后我也其实有问到有会朋友，那其中我想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定会有很多是驻联邦的朋友。虽然说张先生现在可能他正式的身份已经跟驻联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是。而且我觉得当年他那一代人的现在其实都很多转型的，包括很多企业界这些可能都是成功人士嘛。 嗯嗯， 还有就算是现在的一般的这些所谓已经跟当那个年代不一样的这些竹联邦的帮众，其实应该会把那一代人当作是一个神主牌，就是那一代的偶像，所以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希望找他来，就是邀请他或干嘛。还有当然就台湾的一个媒体生态政论节目，我那班老朋友也开始疯狂的在邀请他。 我想这个不光是这个媒体人哈，其实作为一个可能一个普通的民众， 是 从小看过有这种香港的这个古惑仔啊这样的电影，都会对于这样的江湖哈有一个想象，对不对？但是我想这个想象恐怕一个是在香港跟在台湾会有一个差异，那其实在你想象的这个年代的和那个年代的又会有一个差异，所以这里面非常多有趣的故事。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这个当年的当事人有现身说法，不要走开。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天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这个说到竹联邦在台湾一桩案件是一定得提到的，这就是江南案啊，1984年的这一桩案件。江南他是一位记者，名字叫刘怡良，他的笔名叫江南。江南呢在这个80年代初的时候写了那么一本蒋经国传，其实我们在做蒋经国的这个纪念专题的时候，包括其实我自己这个读书节目，我们都有讲过这本书。其实这个作者恐怕他本身的知名度哈超过了这本书本身，因为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在这个美国出版了之后，他作为当时是美国公民了，刘怡良在美国的家中被竹联邦的成员给刺杀，是在车库里面被几枪打死。 是， 那这个案件因为是有美国公民在当中丧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追查后面，结果一查，那当然就有这个张安乐先生非常大的一个角色，他公布了一卷录音带，证明了这几位竹联邦的杀手是由台湾的情报局指派的。结果这件事情就反过来牵扯到了当时还是这个台湾领导人蒋经国。 是，其实如果看一下台湾的所谓黑帮发迹史，这件事件真的是一个非常点一个关键的一个东西。就其实在你说之前呢，这些在就是所谓的竹联邦或四海帮，他们的发迹其实就是一些眷村年轻人，他们其实从小就有这种爱国的一个情操嘛。所以在于就是1984年江南案的那个时间，刚好在一个很敏感的时间，就是竹联邦在 他们的一些帮派的文化，或者他们在武器上面开始转型。 以前可能都是拿这个叫扁钻， 所以现在他们慢慢开始弄黑枪了之后，其实就是当局呢会觉得说可能会有威胁，该要去整顿了。可是整顿之后呢，竹联帮那时候的大哥就是陈其礼呢，就开始觉得我们可能也要跟政府又开始做做关系，跟军方跟情报单位嘛，所以就安排那个饭局。结果呢，情报单位觉得呢，哎呀，刚好其实可以吸纳做来做自己的一些用途，特别在海外嘛， 是， 所以就促成了这个江南案。那这个江南案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录音带嘛，其实我们待会也会访问到，就其中一个人就是陈虎门嘛，其实就讲到，其实对陈其礼这个人，他们当初可能真的不是想那么多，就是一个爱国的一个心，就觉得，因为刚刚你讲到说是因为写的蒋经国这个书，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叛徒，我去制裁这一个叛徒，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帮所谓的中华民国做了这么一件事。可是事后的发展，可能因为当时的一个美国人发了脾气，所以其实中华民国就是蒋经国政府也必须做一些切割，所以造就了后来包括白狼或者是陈其礼这一些人的后来后半生的 这件事情本身啊，可能是一件看着。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这样。像我想，任何的一个江湖帮派，它涉及到的暴力事件肯定不止一桩。 是， 可能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这个帮派来说，也不是他经手过的最大型的一个行动。结果没想到，因为在当时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这种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包括正好台湾也是在面临一个从威权在完成民主转型的这么一个前夜。哎，就造成了一个超出了所有人预计的这么一个江南案，直接导致了几个后果。第一是，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因为这件事情被牵连。被外放新加坡，那么蒋经国也自己宣布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出来做总统。 是，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非极大的影响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是，还有一个就是改变了台湾的帮派生态。因为所有的大哥，就那一代的大哥其实都是要逃的逃嘛，因为接下来就是政府开始做了一所谓的一清专案，所以其实把所有的那一代的大哥都抓进关了。 陈其礼作为受命于台湾情报部门去刺杀的这个人物，当时其实他自己有考虑到有可能被灭口。 对， 所以说他在一清专案当然有一卷录音带放在美国之后，一清专案开始之前就先逃到应该是逃到东南亚柬埔寨。 对对对， 啊，柬埔寨，然后最后陈其礼是在香港病逝。那么作为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位参与者，也就是我们刚才访问到的张安乐先生呢，他是保留了这个录音带，也认为哈，有人认为他的这卷录音带是救了自己和很多这个包括陈其礼的这个命。那他在美国公布了这个录音带之后呢，也是因为在美国触犯了法律，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洛杉矶的监狱里面坐了10年。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很厉害了。台湾当年是直接下令签署刺杀江南，也就是刘宜良命令的，这位是情报局的处长。处长是少将陈虎门将军。好，这个当年他是站出来说刺杀江南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一本蒋经国传，并不是因为他污蔑领袖，而是因为江南有一个在他的说法下是一个双重间谍的身份，他做了一个叛徒，所以说台湾的情报部门要利用帮派的力量去制裁这一个叛徒。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陈虎门将军的这么一个访问。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以平常心看这件事情，他毕竟政府通缉他17年了嘛，他勇于回到台湾面对司法国法的制裁，我们应该鼓励他，不要那么好像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当然他回来跟一般人回来不一样，他回来是刚唱说一国两制啊，或者说中国统一的问题，国内啊有一般人是有这个意思，可是没有那么公开的来谈，因为以前只要你谈可能被抹红抹黑，大家都不愿意谈。就是他公开的勇于的这样讲啊，当然有很多人会赞同他了，当然也有反对他了。我想最反对他的可能是讲台独的人吧。 那您自己对于张乐先生的这样的行动，您是支持的吗？ 我是赞成一个统一的人，也是赞成大中国的人，所以他这种做法我不反对，我也很欣赏他有这个勇气。 那您觉得张乐先生当年在这个江南案当中扮演的角色会影响他今天在台湾受到的待遇吗？ 不会不会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当年他所做的啊，他是他为了要救他的大哥，所以有录影带的事情。但是他把录影带拿出来，这个是足以影响整个案情的转变。可是呢，我想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有些什么对他有太大的影响。 那您当年在工作当中有跟张乐先生直接打过交道吗？ 没有没有，是他回来台湾以后，我有见了他，我们在一起。这个样子的，平常没有来往。 那就您这个当年的这个印象来说，当时台湾的这个情治部门跟这个竹联帮之间的这个联系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请你再讲一遍。 我说， 有点小了。 我说当年在台湾情报部门、情治部门和这个竹联帮或者说这样的这个江湖人士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吗？ 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当时说要在大陆发展组织。要吸收工作同志，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会接触，不管是他是是江湖的帮派啊，或者各界人士，我们都吸收，所以这个也不足以为奇的。 那现在台湾的这个情报部还是这样的策略吗？ 自从江南案开始的话，恐怕就没有这样做了。到究竟怎么样，我现在我也不太了解。不过我想他们避嫌跟以前有所不一样。对的， 有所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在江南案这一个事件的关系吗？ 对对对，这个也有原因。还有一个，现在在大陆工作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个不用我们基本干部，也不吸收台商，当然台商也包括了有这些帮派的人士，也一样的嘛，不做这种事了。 那就情治部门当年的一个观点会认为张乐的这个把录音带公开的事情是一个背叛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反叛的行为吗？ 不是不是，不会，我们不会这样想，因为站在他的立场，他是跟陈先生一起的嘛。他为了救陈先生，他采取这个作为，我们不会怪他。 那您又怎么来看后来官方去通缉去追捕陈其礼包括竹联帮其他涉及江南案的这些人的这个行动呢？ 这个案子啊，我讲他台湾当年举行义清的扫黑行动是酝酿了已经很久了，刚好在这个时机脚下，大家认为说抓陈李就是义清，事实上不是如此的，义清是早已经做的了，所以顺便就也是刚好在一起抓，没有其他的大家外传的这些，没有没有。 所以您不觉得这是一个封口的行动？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决定不是。 那您觉得张乐今天他以一个前江湖人士的身份，现在在台湾有推动一个两岸统一的政治主张，这个在台湾的公众来说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这样讲了大家因为台湾是个多元化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任何的主张大家都要尊重他。当然我刚刚有讲过，有一些人因为这次民调的调查有12%的人已经是支持他的，那后市可能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也没有什么，没有说特别的看法或者怎么样，没有。 所以您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张乐的一个高的支持度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呢，还是因为竹联帮在台湾的一个地位和形象呢？ 我想是他的政治主张，跟竹联帮没有关系。竹联帮不是每个人都是自杀的，而且不光是竹联帮，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帮派，这些都有人支持他的嘛。 不只限竹联。 所以说您觉得这个竹联前长法的身份对于张先生来说是一个负资产吗？还是一个有加分的事情？ 啊，也在看哪方面讲啊。 嗯， 在社会一般人来讲啊， 嗯， 大概是有加分的，但在高层的话可能是有负分的。 在高层是有负分的。 对对， 嗯，但是当年台湾可能不管是在军方还是在政治方面，其实跟帮派的联系都有不少的联系，但是今天会成为负分。 那这个就看了啊，一般说负责情势界的人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他要任何人都要做事，认为是对的。可是在一些高阶层的某些好像学者专家之流的，他认为说这样是不合适的，所以看法各有不同嘛，见仁见智，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评论的了。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台湾情报处的前执行处处长 是 陈虎门少将哈，当年是直接签发了刺杀是美籍的台湾记者江南，也就是刘宜良的命令。那么当时的执行人还是竹联帮的被称之为应该是董事长陈其礼，然后还有一位是 吴敦， 那包括其实董桂森，那还有他们在去到美国的时候其实就见到张安乐。当时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据一个版本的描述是张安乐提出说当心灭口四个字哈，于是呢这个陈其礼就把这个情报部门跟他联络或者说下达指令的这一卷录音带交给了张安乐保管，果然后来就出现了可能是要灭口的这个倾向，结果张安乐就在美国公布了这一卷录音带，也是直接震荡了那一年的这个台美两地哈，也影响了台湾的整个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改变了历史。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听到一位哈，是竹联帮当年的一个成员，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女性，那么在这样我们通常认为是可能男性居多的江湖社团当中，一个女性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地位哈，很有意思，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帆。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听到一位竹联帮的也是前成员了哈，现在是转型了那么他的身份呢特别之处在于呢，这是一位女性哈，她以前在竹联帮呢是她自己也说是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那么作为一位前竹联帮的成员，她对于以前的竹联帮跟今天的竹联帮以及台湾那种江湖生态，包括这次张安乐回台有什么样的评价，我们马上就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台湾的王兰小姐的采访。 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张安乐先生这次回台湾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评价吗？您觉得他为什么要回来？ 其实他很早之前他就一直想要回台湾，因为台湾毕竟是他生长的地方。那但是他这一次回来，他最想要做的就是他希望让台湾的这些老百姓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根，我们的祖先，我们就是中国人。那同时他因为台湾现在这十几年来经济整个都倒退，然后也变成锁国政策，所以他也希望就是说台湾能够两岸和平统一，共创繁荣。 嗯，您觉得这个张乐先生这次主张的这个一国两制，包括两岸的统一，是目前为止竹联帮的主张吗？ 这个不是属于帮派的，因为张安乐先生他现在就是中华统一促进党，他不是用竹联帮的身份去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 嗯，那就您的了解，现在的竹联帮的成员的话，大家会认同张先生的这样的理念吗？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认同他的理念，因为他这一趟回来其实他的民调是高于马英九先生的。 但是您会觉得，因为 张先生他其实他的这一个理念在他在竹联帮的阶段其实就已经有发展，所以您会觉得在今天如果他回到台湾的话，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竹联帮的成员，会对他的这样的这个主张或者说这样的理念有自己的这个支持吗？ 有的。因为据我所知很多就是说很多的那种兄弟都很认同他的理念，也很支持。其实我要这样子说，其实现在的兄弟跟以前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兄弟很多就是说真正那种正统兄弟出身的人，他们还是保有伦理道德观。然后现在很多的那些小孩子，他们不是正统兄弟出身，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伦理道德观。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人教他们教导他们，他们还是会去学习这些啊。那其实我是很认同张先生这趟回来，其实我觉得他有必要要让大家知道，而且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其实真正的兄弟的定义是什么，是要有大义，要有大爱。 您刚才说的正统兄弟出身的这个伦理道德观具体是什么呢？ 正统兄弟出身的伦理道德观，他们是注重以前的仁义礼智信，去遵循这一些。然后会对父母很孝顺，然后对兄弟是很照顾，而且不会说去那种毒品啊或者是什么那些不道德的行为，什么抢劫啊或是什么强奸，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 那您刚才说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竹联帮成员并没有这个伦理道德观，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早在那个时候古惑仔的电影系列出来的时候，其实对台湾的年轻人影响很大，所以说那时候台湾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们会自己成群结党，就是一个帮派。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是台湾在扫黑的时候，就把那些那个堂主级的或是比较新生中生代的就扫进去之后，就变成你没有青黄不接，没有人来接那个位置来去做带领的动作，那所以会变成那些没有正规班受训出来的，那他们就会自己树立堂口啊，或是助理自己成为一个团体，所以他们会就是说走偏了，然后而且就会为了一点小事或是怎么样，他们就会纠结一堆人，就开始就去打群架这样。 您刚才提到有一个受训练的过程，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受训练的过程一般是怎么样的吗？ 其实也不是说正规受训练过程，其实就是因为像那些正统的老一辈的，像张安乐先生啊，还有之前的那个精神领袖陈其礼先生，还有甚至周荣啊、周霸子他们、赵尔文、赵霸子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是等于是从小就是在兄弟圈长大，所以他们承袭了以前像那个青帮、红帮那些留下来的那些观念，就是国家、民族、伦理、道德。那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就没有了。 所以您会觉得今天的竹联帮不是以前的竹联帮了吗？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蛮乱的。 组织的形式上面或者说在从事的活动方面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已经将近有8年没有接触帮派，因为我已经转型作为艺人跟做企业。 像您这样转型的会很多吗？ 也很多啊，非常多。 大家都是出于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转型呢？ 因为我从小我也是在兄弟圈长大的， 是， 但是我觉得人成长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会回想去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啊，自己怎么那么冲动，自己怎么那么糊涂。而且我自己也有小孩，那甚至我也有了孙女，所以我也希望说我能够有一些事业 将来是留给我的孩子，然后有一些好的事迹是让我的子孙能够去引我为傲。 那您觉得在今天的这个台湾的政治当中，特别是在选举当中，这种帮派的参与度还高吗？ 嗯，还算蛮高的耶。 嗯，主要是， 但是我觉得一件，我觉得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是， 就是说今天做过兄弟，他难道就不能够做其他事情吗？我不这么认为。那我觉得他只要说他做的事情，他是为我们整个社会，为我们整个国家，为整个民族是有贡献，是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去支持他，去称许他的。 那在今天这个竹联帮在台湾的影响力您觉得还有多大呢？ 其实还是很大的，因为毕竟竹联帮还是算于台湾目前最大的帮派。 嗯，这种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以台湾来讲，其实还是有灰色地带嘛。 您指的灰色地带是？ 灰色地带就是法律的灰色地带。 嗯， 那还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会发生。 嗯， 那还是有很多就是说弱者他需要强者的保护。 嗯，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就是需要那个兄弟出来去帮他们去瞧事情。 我在听张乐先生的有一些访问里面，他就提到可能早期的这个选举可能跟需要帮派比较多的支持，特别是在都会区之外。今天如果说比如说明年有七合一选举这样的话，竹联帮也会需要动员来这个参与地方的选举吗？ 我觉得是应该是会的。 嗯， 因为毕竟就是说兄弟的这种法治跟伦理，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已经是几十年存在几十年，而且帮派的选举政治其实跟帮派的兄弟来讲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嗯，这个竹联帮我知道以前可能在台湾之外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分支机构，今天在台湾以外竹联帮的情况是怎么样，您有了解吗？ 其实要这样子说啦，就是说竹联帮很多的兄弟，因为他们有成长了，或者有些是转型了，他们就会到海外各地或各国去做发展。 嗯， 然后其实你说竹联帮真正有在海外去分支做一些什么机构，其实我个人倒认为应该是没有的。 嗯， 只是就是说可能在海外也碰到同样是竹联帮的兄弟在那边。或许说啊，有些人他会很崇拜他，知道这个人，那可能就跟他交集在一起。 嗯嗯，竹联帮成员到大陆的多吗？ 也是很多的。 对，我刚才还有想到一个问题，您是竹联帮当中的这个女性的成员，当时您的这个观察，女性的成员在竹联帮当中多吗？ 嗯，并不多耶。 并不多哈，所以说这个作为女性的成员的话， 对对， 您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角色吗？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角色， 嗯， 因为我的身份是属于比较特殊， 嗯， 因为我自己亲哥哥的关系，我亲哥哥呢当时也是台湾另外一个帮派的帮主， 嗯，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那时候我的前夫又是竹联帮的一个前任堂主。 嗯， 那所以我从小我就是也是在兄弟圈长大， 嗯， 所以我跟各帮各派的关系也都非常的好。 嗯， 所以我其实我当时并不是刻意说在竹联帮有什么角色， 嗯， 而只是就是说我本身的背景，本身从小的关系，所以我跟他们任何的大哥其实的关系都非常好，就是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其实虎凤队那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玩笑话出来的而已， 哦， 而且其实虎凤队并没有正式的成立。 非常感谢，谢谢你。 啊，谢谢你，谢谢， 再见。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王兰小姐哈，现在身在台湾，已经转型经商合作艺人了，但是以前呢有这么一个帮派的身份。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是从新闻事件关注到竹联帮的这整个脉络，包括很多历史的故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很多的江湖的帮派它是踩在法律和一些这个社会道德的边缘，好，所以说不鼓励大家去模仿这样的行为，但是这确实在 在两岸三地的这个历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那我想更多的事情是留给历史去评价。 对 啊，所以今天的这个三地化新闻我们是关注到竹联邦。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全媒体互动话题。好，这个有一位网友马伯庸啊，在河北的考察呢就看到了一个很奇葩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呢我就先不说了，我知道他在河北，大家去微博上搜马上就会发现非常厉害的博物馆，号称呢收集了是许多看了会让你震惊的稀世珍宝，但是呢其实后来发现很多这个宝物啊都是当地的这个可能农村的手工艺人好自己做的，因此呢被称为这个史上奇葩博物馆。博物馆或者说旅游景点大家一定看过不少的，那奇葩的更加是少不了了，因此呢今天就请你来讲一讲哈，你见过什么奇葩的博物馆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靠印现在就可以打进来了。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博物馆？那我们在河北就知道有这么一家博物馆哈，这个文宣写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用来卖房地产的这个文宣啊，再把它加上100倍的程度，基本就构成了这一家博物馆。它号称搜集了非常多的这个稀世珍宝啊，有号称这个在雍正年间的《红楼梦》的作品，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算这个年代的话，发现在雍正年间其实曹雪芹还没有写出《红楼梦》呢。那么还有类似的很多、哎、非常厉害，就是充满了想象力哈，但是又让人忍俊不禁的一些作品，这样的奇葩博物馆你见得多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今天第一位来自就来自河北郭小姐。郭小姐你好。 哎喂你好。 哎郭小姐，这个去过什么有趣的博物馆吗？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有趣的博物馆，我其实 或者这次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我要说名字了，这个济水的这个博物馆，济宝斋博物馆你有去过吗？ 济宝斋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因为我确实我的老家就是在衡水蓟县。 嗯。 但是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嗯。 我去过一个，就是也是，其实我不能说是很有趣吧，但是还挺少见的一个，就是，叫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 嗯， 它就是里面它是展览了很多那种内画的那种作品，就是鼻烟壶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壶，然后在里面就是会绘制很多比较精美的那种画呀、啊，还有或者是写很多的字啊之类的， 嗯， 就是那种展览。 所以您觉得这个博物馆好看吗？ 很好看， 很好看。 而且，对，因为它是在很小的一个东西里面画的，你就觉得很神奇。 嗯，好的，这个内画的鼻烟壶啊，其实我们在很多旅游景点都见过，但是有这么一个博物馆，哎，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说。谢谢河北的郭小姐哈。接下来是北京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有见过什么奇葩的博物馆吗？或者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博物馆？ 因为我一直待在纽约嘛，所以这个博物馆去的比较多。 嗯、是。 如果用纽约来说呢，就比较有意思的博物馆，就是它有一个性博物馆。 嗯。 对，然后呢，博物馆不大，但是呢，这个展品特别的详细。 嗯。 就是整个介绍了，就是以美国这个为这个它的整个性产业，包括它的这个性解放运动等等这一系列事件为主线做了一个这个展览。 嗯， 当然呢这地方不大，因为东西内容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呢都井井有条，东西很丰富，这比较有意思。 嗯，性博物馆 Sex Museum。 对，就叫 Sex Museum。 嗯，对，这样的其实性博物馆在很多这个游客的常去的地方都有哈，在阿姆斯特丹我也听说过这么一个。好，谢谢这个蒋先生介绍纽约的性博物馆，还听上去不错。上海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这个刚才我们又说了这个鼻烟壶的博物馆，还有性博物馆，上海有什么有趣的博物馆吗？ 啊、我去的博物馆可能都比较正常。 哦，比较正常，那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博物馆吗？ 啊、我讲一些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博物馆吧。 嗯。 我去了那个卢浮宫，然后对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幅画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你根本其实去那个地方是看不见的，因为如果你要看它的话，是隔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然后根本是看不见那个图、那个画，而且那画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Yami。 嗯， 木乃伊 啊，木乃伊，妈咪，嗯， 现在看到了木乃伊，然后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木乃伊，有各种各样的表情，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弹的那种做法， 嗯， 还有一个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那个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了，就是他们整个请了一些中国的工人在一块很大的地方建成了一个中国的园林， 嗯， 然后里面跟中国的苏州的园林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面的砖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些草还有这些画的东西都是从中国运过去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嗯，我倒是对您刚才说的这个蒙娜丽莎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微笑没有看见，基本上看的我估计都是中国游客的后脑勺。 嗯，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因为游人太多，而且隔得非常非常远，话又非常小。 是这样的情景，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哈。非常感谢上海的陈先生。现在最后一位，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是在几号线呢？赵先生是在几号线？请啊，好，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哎，你好，您见过什么有趣的博物馆吗？ 见过我们湖北省博物馆吧，我觉得挺搞笑的。 嗯，怎么个搞笑法？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那个编钟啊。 嗯。 湖北很有名的， 是 那个正好以前从一进去的时候，就开始摇的时候觉得，因为他我以前进去的时候，但是我上学那会儿2005年的时候吧，上大三的时候进去的时候，他那块儿全是假的，最开始我们以为是真的，因为做的很逼真嘛， 嗯， 但是我竟然在上面看到有一些写的什么很卡哇伊的，有花仙子的对花仙子的表白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开始以为是签名墙。 嗯， 然后的话我觉得上面挺好玩，然后有比较现代的，竟然还有人当时因为没有流行什么其他的东西嘛，只有 QQ 啊之类的飞信这些东西，他们有一些什么对女生的表白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 写在一个编钟上面， 对，假的，但是那是复制品， 嗯， 这个我知道，它的真品是肯定不会让他写，再加上有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好像里面的以前那个厕所特别非常特别，那个厕所我记得我上厕所去的时候，上面男士不是有那个小便池嘛， 是 啊，他在你的头顶上面也有一个， 嗯， 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就是我觉得看见的比较。 您是说在男厕所的这个小便池上面有一个编钟？ 啊，没有，它是有一个类似于像编钟那样的那个便池的那种形状。 哦，是把小便池做成编钟的样子。 对对对，很特别， 这样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男士们走进厕所的时候这个感觉如何哈？可能刚才挺急的，现在走进去就不急了。 因为是湖北特色嘛，这也是湖北的镇馆之宝嘛。 好的，非常感谢。好，湖北的赵先生说好，这个湖北博物馆的厕所非常的有意思，哎，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我是朱明奇，再会。